在食环署管理的798间公厕中，有421间的男女厕隔比例不足1:2，不符合署方公厕手册指引，并且建议食环署进一步检讨指引。审计署又表示，264间提供事务员执勤服务的公厕中，有33间未有设置执勤室，178间虽然有执勤室，但系冇按要求提供电源插座同埋风扇。天气方面，华中气压正喺度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听朝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较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29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4.6升7蚊，腾讯控股系334.4跌1.2，美团点评105蚊升4.2。诚实外教育1.6系跌5.4，中国生物制药10.74跌4.6，中国平安91.2升1，友邦保险79.5升1.5，盈富基金27.1冇升跌，建设银行6.41升1仙，九龙仓集团18.4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58，瑞士法郎7.849，澳元5.308，加元5.897，新西兰元5.035，欧元8.6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7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64美元，卖出1,46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而家大学站仍然系关闭，咁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噶。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咁另外咧，两条免费渡轮服务嘅航线咧，服务时间就系直至到晚上嘅7:00。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的交通暂时都是正常。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永利、Suki S、 黄燕、 许正允。 在何时悲伤会溢流成河，仍是心爱着你。 留意星期五下昼3: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So dumb, yum.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零九分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叶琼喺度， 系啦，喂，咁咧，我前排咧就去弹嘢咧，就因为我系做运动嘅时候咧，就成条腰扳咗落条柱度嘛。 哇，大家去睇嗰条片啦！如果你憎佢嘅话，你会好开心嘅。 系啊，成为我 hater 嘅 favorite 啊！呢条片简直可以系 好恐怖、啊。 系啦，咁啊就连咁搭咗嚟啦，咁我谂住人生应该完噶啦咁样。咁但係真係冇辦法，你如果整清嘅時候你係需要休息㗎嘛。係 係係。 咁然之後呢，我一個有趣嘅觀察就係呢，咁我唞咗大概三個幾禮拜，再喐返，因為忍唔住嘛，你平時喐慣嘛，你覺得唔喐就我人生好肥胖啊咁樣啦。 你喺我面前講呢啲，有冇考慮過你節目 partner 一把尺唔同㗎嘛。 講 好啦，咁但係呢，我發覺呢，冇喐咗一排之後呢，突然間喐返呢，嗰個 performance 係好過之前都幾多下㗎喎。 真㗎？ 係啦。 冇生疏到竟然。 冇乜生疏到。而嗰個力啊等等仲響度之餘仲係有所提升。即係以前不嬲都有講一樣嘢呢，就係、是、你做運動嘅時候呢、休息係好緊要嘅。因為你休息你先生肌肉出嚟啦，同埋你先至會可以回復得到行更加長遠嘅路啦咁樣。咁但係呢，另一個最大嘅麻煩就係、是、當你唞咗一排嘅時候、你唞下唞下呢，你就有種惰性。 啊！呢、這個係唔啱嘅，好似我墮咗一世啦都。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休息係一個好 tricky 嘅一個概念嚟。 係啦，今日好休息。 今日開頭就揀咗呢一首歌嘅。都系你对自己一个善意嘅提醒啦、即系做运动咧，就真系有阵时系要休息嘅。 系， 但系你要知道自己唞够啦，然之后咧，你就要继续去到再出发嘅。自己做一种嘅运动如是啦。一场嘅运动亦都如是嘅，所以揀嚟揾你有 Kala 呢一首，虽然逐步逐步好細步嘅，但係愚公的而且确希望可以移到散。 只想高歌跟吉他中路，怎知一日他一早终结宣告，他都卑微在巴士中抵抗被车驱号，一倒一众俘虏，那搭终点的一个，短短一生中当自首，怎可猜到福中有我？延续信仰的经过，谁会笑我做错？如功德不到，连山都不到，人生枉费俘虏，我行我路，埋一生的赌，王家归不到。输地图败换上拼图，天公一怒，他向一岛死讯宣布，他都卑微在北风中不倒，敲锣没试图，终于躺下，家乡一世都去不到，侮辱即将攻不破，短短一生中转变多，山高川急不需怯懦，幻石一般的一个，无我里有自我，如功得不到，连山都不倒，人生我为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刀，王家归不到，电灯熄了天堂断路，来到这句号，回顾这血路，谁起我那 Yeah. 人笑我糊涂，如踏上前途，穷一生困天路，我困我无，停一休的道，埋一生的道，电灯熄了天堂断路，来到这句号，回顾这血路，谁稀罕那愤怒，各自欺负，上天帮不到，而太岁的道，奇迹一笑天堂有路，如风中不倒。 睇住佢大啊，睇住佢坏啊， 做咩啲人染金毛就话人哋坏？咩年代啊？依家 你好 ，Edgar， 佢一入嚟我话金毛靓，金毛强。 你知唔知以前啲阿媽會覺得咁樣係即係非仔非女咁樣，即係話學壞咗嗰啲。 我媽叫我嫌嘅呢個。 我係咩？你阿媽嫌你太乖啊？ 潮媽潮媽咁樣， 佢話你變下啦，成日都黑色頭髮。 哦，真係啊！ 系、啊， 我以为你系因为为咗拍个 MV 所以专登染呢个做呢个造型嘅添。 我觉得都啱嘅，个时机可以去做呢件事但系我妈咪喺之前佢系都系粉红色头发，跟住又变咗金色头发。 哦， 跟住佢就话：哦，你都做啦，可以变下啦。 妈咪好狂嘢，我都 系咯。你妈咪染粉红色头噶？ 系啊。 哇，好有型、啊。 佢好 pink 啊，佢。 唔系人听 Lady 啊咩？ 喂，所以我想问下佢， 死啦，唔想出街呢个，好惊，我 cut 咗呢段。 我想问佢，咪细细个嘅时候，即系嗰啲 image style 啊，已经系行得前啲，即系，梗系做咗自己咧，要型啦，要有型啦，咁嗰啲妈咪嚟噶佢。 啊，我跟佢唔到噶，佢系我喺屋企，佢会自己制造好多艺术品咁样噶。佢 系 好中意 art 嘅， 系 佢系我唔知讲唔讲，好惊啊！做完个访问之后，好担心。 你试下讲嚟听下，我哋帮你决定咪得啦。 唔系总之喺我屋企会突然间又多咗一啲好古怪嘅 artwork 啊！ 但系嗰啲咩，即系陶瓷类型啊，定系 即系我无啦啦喺出边。我露台嗰度有啲种花嘅，有好多花盆嘅、啊，即系你突然间会见到个花盆咧，下边有一只好细嘅猪八戒喺度铲紧泥咁样，即系突然间屋企会喺一啲角落头会见到佢嗰啲 artwork 咁样。 但系佢系不断 explore 自己嘅可能性嘅， 系啊， 因为有啲人有 artwork 佢有个专长嚟，我系画画嘅，好似你咁嚟影相嘅，系啦，有整陶瓷嘅咁，佢系乜嘢都会 explore 嘅。 系啊，佢之前系学整陶瓷嘅，同埋佢学整纸黏土。纸黏土佢就做好多好细嘅鱼蛋档啊，一啲 cocktail 啊，一啲烧卖虾饺咁样咧。咁我哋屋企就有成个 display 柜去 display 佢呢啲 artwork 啊。之前一排 系啊，跟住又整音乐盒啊。总之，但系所有嘢都系好细噶咯。 系啊系啊，之后有啲系会摆啲芭比公仔喺上边，之后扮到好似系嗰啲妈咪喺度享受紧嗰一切，而妈咪港女嚟噶，即 系 有好土 啊！呢个访问好危险啊！讲翻歌， 我觉得咧，即系咧，你既然系咁咧，你应该俾你妈咪发挥下佢呢个艺术嘅天分。即系譬如如果你哋咁咧，佢 帮你拍 MV 咁。 唔系啊，嗱 MV 又好啦，即系嗰啲 props 啦，又或者譬如你开 show 嘅时候咧，即系将来有机会开 show 嘅时候，你就可以整一啲嗰啲系俾你妈咪整一档咧，就系 DIY 嘅手作。 我控制佢唔到啊，唔知佢会整啲咩 咁咪 surprise 咯， 好惊吓，系 啦，即系嗰啲纪念品永远最正就系、是、嗱，你开打开个盒先，你知系咩嚟嘅 福袋啊嗰啲咧。 好 驚、啊！所以 Mommy 就咁啊，不如試下就轉個新嘅 image 啦。係 啊， 咁樣咁但金鐘種顏色點解佢揀金色咧？要 佢自己係金色，即係通常會好想個女同自己一樣噶嘛啲嘢。 係啊，即係出街嘅時候就會俾人問：咦，係咪兩姊妹啊？係 啊，我屋企係好多嘢都係，我譬如買咗件衫嗰對鞋啦，要跟住佢又去買翻一樣啊，或者叫我買翻一樣嘅俾佢啊咁咯。 你妈咪 笑到咁开心， 你妈咪好 Q 啊！我觉得，但我几羡慕呢一种妈咪同你嗰种关系，因为你真系好 close， 跟住先至会肯咁样做噶嘛，为妈咪染头、啊。我咁大个仔未试为妈咪染发啊！ 仲要妈咪潮过自己，其实好大压力噶嘛。 系啊， 我嫁你都明星嚟喎，妈咪 系啦，讲歌啊嘛，系嘛。 Sorry, mom. 咁就係講 Edgar 呢套新歌啦 ，Two at a Time 啦，係啦。咁我想問啦，咁係個 MV 係呢個 idea 咧，咁係佢係見導演佢哋見到你，咦，你有個新嘅形象喎。咁我哋再不如一齊諗下件事可以點樣發展落去啊？定係點樣樣咧？成件事其實。 其實我又覺得呢首歌，因為我知道佢個 storyline 係。想变做拍 MV 嘅时候就呢个女仔呢係有双重人格嘅、yeah. 即係有两个好唔同嘅 image 啦。咁我又觉得哦係时候都可以试下啦。咁、我就同佢哋讲我试下整 blonde 啊 ,blonde hair。咁佢哋就 work around it 囉，即係所有嗰啲 artwork 啊。其实今次呢个 MV 好靓，我觉得佢哋唔係讲我自己。我即係讲我讲后面个 set 啊setting 啊，所有搵嗰啲景啊，佢哋搭咗四个景啊，一路拍完一个又换，拍完一个又换，但系今次有其实几个人去帮手，一个叫 Maggie， 一个叫 Dorothy，一个叫 Matthew， 同埋阿星导演阿星，咁佢哋就系、是、大家咧都好想有一个理念咧，就系、是、希望呢个 MV 咧里边咧，好似每一个场地、每一个剧场、每一个 scene 咧，都系好似一个。移動緊嘅喐少少嘅 postcard 咁樣咯。 哦，我開頭覺得係 dollhouse 咯。 啊，我以為係啊 ，dollhouse 係啦係啦，即係好有嗰種咁嘅感覺。 因為佢個theme 其實係 based on 六十年代嘅一啲好似 like Twinkie 啊嗰、一種感覺嘅嘢，咁所以佢哋又專登加咗好多 flare 啊嘅效果，令到成件事 dreamy 啲啊，同埋所有嘢都係 slow mo 噶啦，喺呢個 MV 裏邊。 哦， 係啊，咁就係想承接翻。我呢个 like dream 咁样嘅即系好 dreamy 好梦幻嗰个感觉咁样、 哦 okay ， 但又有 retro 嘅成分咁样咯。 系、但你本身写呢首歌嘅时候，系咪都系呢一个 concept？ 系其实系双重性格，定系一脚踏两船噶？ 其实我系写三个关系嘅， yeah. 我系写 love triangle， 不过我系用一个即系比较 light 啲、轻松啲嘅。讲法去讲呢件事咯，因为其实我写呢首歌嗰阵时系一个第三身去写嘅， yeah. 即系唔系真系剧中嘅主角嗰一个心态去写嘅，咁亦都因为 都应该系啦，如果唔系冇理由咁轻松啦， 系 唔系啊？我嗰阵时系写紧一个朋友嘅故事，咁其实 you always fall in love with two at a time， 其实系我笑紧呢个朋友咯。即系、你成日中意两个女仔，即系我咁样，咁啊去开始写呢首歌嘅，所以就好似一首可以 jog around 嘅歌咁样咯。同埋我又好想写一首可以揸车听嘅歌， yeah. 又可以 sing along 咁样嘅气氛嘅歌咯。咁就所以用咗呢首歌嚟写呢个故事啦。咁就有啲Nylon guitar， 同埋 Urban R&B，有啲 Bossa feel feel 嘅感觉嘅歌咯。咁嗰阵时，因为写呢首歌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呢首歌系应该系吉他做主嘅， yeah. 因为我爸爸嗰阵时，我记得写紧呢首歌嘅时候，我爸爸喺厅度练紧吉他，咁佢就弹。 好艺术氛围，佢成个屋企都。 系啊，妈妈喺度画画，爸爸喺度弹吉他。 唔系，妈妈喺度顶住脸堂，爸爸喺度弹吉他，个女喺边写紧歌。 系啊，其实书文话我系最冇 artist quality 嗰个嚟嘅，喺我屋企里边。咁我就出去，呢个访问 disclose 咗家庭秘密，跟住咁我就出去叫我爸爸帮我弹几个 chord 咁样，我就谂紧啊，其实呢首歌好似系acoustic guitar bass 嘅一首歌啦，咁、就。 咁但係一直都揾唔到一個適合嘅編曲人、 yeah. 去做，唔知應該邊個方向，同埋唔知應該揾邊個去做，咁、就一路喺度揾緊，等待緊適合佢嘅編曲。咁但係就機緣巧合底下認識咗呢位西班牙籍嘅第一次合作嘅編曲人叫 Jose。咁佢就好似好明白，好快 get 到我哋想要啲乜嘢。咁佢就開始為呢首歌編曲啦。咁而我哋其實都等咗一段時間，跟住收到個編曲嘅時候，就覺得係第一個編曲已經係個 first version 已經 OK 啦。我哋係啊，因為佢話俾我聽，佢 send 個 email 俾我哋嘅時候，其實好得意嘅。佢話俾我聽，呢一首歌編呢首歌嘅時候，我老婆喺出邊掃地跳緊舞，咁佢就知道呢個 arrangement 係 should be fun enough 咁樣啦。咁我哋聽嘅時候係真係可以嚟 chill chill 地咁樣、yeah. 一齊可以 sing along 一齊 grooving 嘅一首歌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理工大学发表声明，要求警方立即解封校园，俾校方立即展开复修工作。理大早上再次派人进入校园寻找留守者，重申已经尽力在校园内所有楼层和房间寻找，但系并冇发现留守者。校方已经倾尽全力做可以做的工作。另外，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表示，警方会同理工大学校方沟通，研究下一步行动，重申希望所有人安全离开理大。在立法会，议员关注警方武力使用事宜，其中民主党的涂谨申要求李家超交代是否同意警员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以警棍袭击已经制服的示威者，赶走义务急救员，以及向记者发射海绵弹等的行为。建制派的何君尧就说，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警方在止暴制乱作出很大贡献，使用的武力属于基本和低的程度，形容警队善良。关注警方会不会更新装备，例如是确保催泪弹的供应，以及是购置新的装甲车。李家超回应说，很多指控未必反映事件的前因后果，重申任何涉及警方的投诉会按机制处理，警队重视纪律以及依法办事。他又说，警方不断考虑行动的需要，有专责人员检视。报称九月在荃湾警署内被警员强奸的女事主，早前指警方没有得到她的同意之下取得搜查令，检取佢嘅私人医疗记录，向法院挑战警方嘅搜查令。女事主嘅代表律师表示，法庭寻日已经正式撤销搜查令。代表律师喺声明表示，警方采取非比寻常嘅做法，喺被性侵事主唔知情之下申请搜查令，又指女事主系从医生得悉警方有搜查令，于是向法庭提出挑战。裁判官已经随即暂缓搜查令。审计署报告揭示，生产力促进局有四个年度提供顾问项目的数目不达标，部分公开课程收生不够十个人，又发现今年一至三月有15宗公务酬作申领个案，涉及职员超过获邀人数，仍然获批。并且发现生产力促进局五个月内九宗离港公干是启程之后才获批准。生产力促进局主席林宣武说，感谢审计署就局方的管事和运作提出多项建议，报告中的各项建议其中多项已经付诸实行，其余的亦都已经有计划尽快执行，务求令局内的运作以及是内部制度更加完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较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631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4.1，升6.5；美团点评104.6，升3.8；腾讯控股334.4，系跌1.2。诚实外教育1.45跌7毫，中国生物制药10.68是跌了5.4，中国平安91.2升1毫，盈富基金27.15升5仙，友邦保险79.55升2毫，建设银行6.41升1仙，中国移动61.05是跌了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2， 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7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82美元，卖出1,46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咧就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噶。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港铁嘅大学站仍然系关闭，咁个别嘅车站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噶。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九龙区嘅其他封路情况啦，咁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以及系康荣径咧，仍然都系封闭。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麟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宏利大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心啊，福心啊，求求你做做好心，听下呢个弱者讲咩。 好心啊，协助我爱下去好吗？福心啊，冷淡说话心着你好吗？愚昧无知，情痴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也漫漫，待灵魂消散，伤心啊，眼泪变血液已蒸发，每一天是垃圾，是情痴，是闭密。 本身和音经验丰富的吕乔恩，今次由幕后走到幕前，推出他第一支的单曲，唱的是关于一个爱情弱者的乞讨。现实中他说自己在爱情面前都会这么没尊严的。作曲电视编曲都是吕乔恩一手包办，监制是江辉。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吕乔恩《好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啊。 系啊，咁我哋嘉宾有 Edgar， 系金屋家。喂，头先我听咗阿金屋家你嗰首嘅新歌啦，咁啊新歌嘅歌名叫 Two at a Time 啦。但系我好想问你一样嘢咧，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你好多时写歌咧，即系你系如果你半夜写歌先至好有灵感啊，嗰啲 friend 嚟噶嘛？呢、首系咪唔系喺夜晚写？ 系喺夜晚写。 算系好少数嘅作品。 每一个 interview 都要答一次呢个问题，究竟系日头写，因为夜晚写咧？ 因为个 vibe 听到出嚟真系好唔同噶。 日呢首系咯 ，afternoon song， your name 系咯。而編曲人阿豪斯又系，即系佢下昼嘅时候，老婆出面扫地跳紧舞，跟住佢就喺度編曲啦，咁样。我想问阿豪斯系点样认识噶？你哋系佢系乐手啊，定系咩？点样？ 佢其實是本身都是一個 arranger 嚟嘅，咁但係其實初初同佢合作嘅時候係冇聽過佢嘅作品咯，反而，但係嗰陣時就因為好想揾一啲識得彈Spanish guitar 嘅人去編呢一首歌，咁但係 exactly 裏邊係點樣彈咧，我哋未諗嘅，咁但係又真係突然間呢個人出現話啊，聽過我之前嘅作品，有冇機會合作啊？咁樣咁我就知道有呢一位嘅西班牙籍嘅編曲人去西出現，咁我哋就啊，其實都可能係，即係我覺得係我幾信嗰個時間嘅，係啊，每一首歌你遇到佢嘅arranger 同埋佢嗰個 lyrics 嗰個故事嘅時候，我覺得值得去試咯。咁同埋我覺得永遠同一啲新嘅人都會有啲唔同嘅 element， 唔同嘅火花出現啦。咁所以就。系咯，试咗呢一个 系几好，我好中意个 vibe。 但我想知道西班牙吉他有咩唔同噶？ 其实 Spanish guitar 佢哋系有一种 fingering， 嚟佢哋嘅 theory， 所有嘢都系唔同嘅。其实香港系好少好少人识弹 Spanish guitar。As I know， 其實我只係識一至兩個人係識彈 Spanish guitar 咯，因為原來如果你去到西班牙，你睇人哋可能最接近去講咧，就係你睇人跳 flamenco。咁其實佢哋彈嘅嘢係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嚟所有歐洲人彈嘅嘢，其他國家嘅係咯。 OK， 我冇記錯咪阿 Jeff 咧 ，Dusty 阿 Jeff 咧，佢都係彈西班牙吉他噶嘛。 係， 佢除咗美腿 之外，其實係好難嘅，因為 Spanish guitar 好快嘅，因為同埋佢哋嗰一種味道係唔係個個人 get 到嘅，即係。有啲即係有少少係好似當你喺香港去學一種語言，你學人哋嘅 culture 嘅嘢， yeah. 始終係唔似好似當地人成長去聽，再彈翻出嚟嗰種味道係有少少唔同咯。 係啊，所以你叫阿 Jeff 都係 Spanish 咁樣嘅，即係個膚色。 我都想講係膚色， 唔係個身形咩？ 系美腿啊！ 近排未見到佢，但上次佢個聽咧係真係好 Spanish 嘅。但我覺得呢首歌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自己開頭諗係一個係 Love Triangle 嘅故事啦，跟住交俾阿 Riley 去填啦。咁但係然之後出到嚟 MV 咧，又係另一種嘅換味嚟嘅， yes. 就因為佢導演幾個人佢哋就諗住，咦唔係，可以係雙重性格咁樣嘅，跟住個 plot。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好嘅 demonstration， 就係一首歌你擺落唔同人嘅觀點咧、有唔同嘅 imagination。 係啊。因為阿星同我講聽到呢首歌，聽到我點樣作呢首歌嘅時候，佢就會話其實都係一個好似你可以 joke around， 可以攞嚟開玩笑，比較輕鬆少少嘅一首歌。譬如 twist 咗個故事，講呢個男仔鍾意咗一個雙重人格嘅女生啦。同埋其實都幾貫徹我之前出嘅兩首歌喺呢隻碟裏面，就係、是、每個 MV 都好似有一個 story behind， 同埋有一個好似有少少電影感咁樣嘅感覺嘅 PR 相出嚟。 OK， 我想問咧，因為那個 PR 相咧，其中佢個 single cover 咧就係佢喺個泳池入邊著條黃色裙啦，跟住喺個水入邊呢條裙係沙到成朵花咁樣樣噶啦。搞幾耐呢單嘢？ 佢哋話似冰菠蘿， 係咪叫菠蘿冰？ 冰菠蘿， 冰菠蘿， 即係將啲菠蘿切片要做一個冰咁樣嗰種冰菠蘿啊！ 即係菠蘿罐頭凹咗落去。 好開心啊！ 我同邊個話你似冰菠蘿阿星啊？ 我哋拍完嗰日上相，佢哋已經講。 但係你有冇講你哋度出嚟嘅冰菠蘿？ 如果用航拍咧，由頭頂影落去，仲似 我自己好似你一樣諗到好靚嘅，好似一個花咁樣。唔係咯，佢哋諗冰菠蘿咯。 但我覺得諗到呢、這、一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picture， 好即係你條裙咁樣撒出嚟，都其實一件幾靚嘅。哇 ！Direction 都幾好啊！ 係啊係啊，同埋我知道佢哋揾咗好多個唔同嘅泳池咯。 Yeah. 就揾到呢一間酒店係啱啱翻新咗，有好多又係好唔同嘅藝術品， 係 咁樣嘅，又有少少懷舊感覺嘅一個泳池。 喺、哦、香港㗎？ 喺香港㗎？ 佢咁鬼靚嘅咩？ 係 啊，喺香港㗎。 一間俾我名， 係啊！我哋想見識一下，真係，因為完全唔似香港， 係咯，好靚喎！ 我以為歐洲嗰啲旅館， 嗰、 那 個講唔講得㗎？ 唔講得㗎，係 啊，所以唔好啊， 好好好， 你私底下可以講俾我知，喺呢度就唔好啦，因為俾人話你賣廣告。 OK， 餐廳玻璃倒影見你又抱緊，人又愛應該死的信任，向我慰問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 咧就系点解你哋个个团队咧成日揾到啲咁靓嘅男主角嘅？ 哦 哦，你突然间哦， 好尴尬， 好似唔认识 咁。要问翻导演，下次揾埋导演上嚟 好劲、哦， 个 casting 卡式几好。 我每一次嘅男主角都系去到嗰度先至知，即系见到团队先知噶。 系，好鬼靓喎！ 唔知点答你， 好满意咯。 唔系啊，上次意大利嘅时候，你话系啊，真系好靓。做咩今次咁矜持啊？但我睇嘅时候，我系觉得咧系几有趣，因为咧佢好似系反而，因为通常讲一个搭两船咧，唔知点解你一定觉得系个男仔同时中意两个女仔啦。但系呢、這个 MV Shooter 嘅感觉咧，系似系你当咗呢个男仔咧系一个公仔咁样，然之后去玩佢啊， 其实 操控佢啊，manipulate 佢啊咁样。 讲到我好恐怖， 真系噶。 然之后因为你仲似玩具咁样咧，嗰阵时你中间有种 creepy。 系啊，我哋两个时候讨论咧，哇呢、這个 MV 睇完之后系会有啲啲寒嘅，因为你系咁对住个男主角笑咧，但系佢冇反应噶。 其实你谂到呢班团队咧，街外嘅时候每一个 scene 咧，佢。到嗰度個 set 咧，佢先話俾我聽要做咩嘅，每一次都咁佢、 哦、 就話啊 ，Aga 你而家咧就坐喺個男仔對面，攞住把刀就對住佢笑。我話嚇咁樣，咁佢話啊係啦係啦，你做啦，冇事嘅。跟住咁我就做完一個之後，佢話啊好啦，你而家落泳池游水，游到去咧。佢面前打開個盒咧，就係、是、送把刀俾佢生日，跟住話嚇一個咩形象嘅人嚟噶呢個，咁我就知道其實今次幾得意嘅，佢就係想營造一個好 creepy 嘅效果，即係一個好變態嘅女生，但係好大情大性，好多粉紅色，所有嘢都係粉系嘅一個女生，咁就講呢個男仔點解？佢由第一個 shot 到最後都係目無表情咧，咁、其實佢想交代呢個男仔好似對呢個女生嘅包容咯， 哦、 即係就算呢個女生幾黐線啊，有兩個面孔啊，咁佢對但係對佢嘅愛都係喺度咁樣咯，佢 twist 咗呢個故事出嚟嘅。 哦， 咁 我 get 到係一種 cycle。 系啊，好 cycle。呢个系 Chucky。 cycle 我六十年左老戏，我讲紧打开个打开嗰、那个诶冲凉面帘咧，然之后就俾人插死 嗰个，又去翻鬼片， 系又去翻个 Shining 嗰个 vibe。其实今次都几得意嘅，佢每一次其实叫我做嘅一个 character。都系呢几次都系一啲好唔似自己嘅一个演绎嚟嘅，呢、个系更加好大嘅 contrast， 即系我屋企系冇嘢系粉红色，除咗我妈咪嗰啲嘢，跟住咁，但系同埋咁大情大性， 佢都嚟 calm 嗰个系列噶嘛，即系好 peace 咁样， 咁所以就系咯，第一次尝试，好难做呢个方法。 所以佢現場嘅時候，導演都係冇解釋俾你聽，佢你點解要咁做嘅？因為有一幕咧，我見到佢兩個喺泳池入邊咧一齊吹氣球咧，吹粉紅色氣球咧。 Oh my god！ 嗰一個 scene， 哇！你好激動啊，好難得見到你咁激動。 嗰一個 scene， Oh my god！ 就聽鄭欣宜講嘅啫嘛。 Hi Joyce， 其實嗰個 scene 係我哋拍咗好耐啊。我吹咗好多次都吹唔到，我发觉原来喺个水里面个 air pressure 系唔同，你吹唔到嘅气球胶，真系噶！我吹到啦，我吹到嗰下，大家睇到个 PR 相同埋拍到出嚟嗰个先咧，一咳机我系眼前一黑嘅，我要扶住个男主角咁样去拍噶嘛。嗯 完全想象唔到 啊！同埋其實拍吹氣球係好難嘅， 好難、 啊。你要吹氣球嘅時候，但你要靚啊嘛！你試下吹氣球咧，你個樣你自拍一張相係咩樣？其實係難㗎，係 啊， 因為你可以咁樣即係金魚咁樣吹出嚟㗎嘛。 同埋要夾住成個人吹低喺個泳池裡面。 所以每一次你谂下，佢近几次啲 MV， 次次唔系着住高踭鞋跑啊，有一个雪山啊，跟住搞啲咁嘅嘢。 每一个 MV， 但系今次其实呢一、个呢张碟其实几得意嘅一样嘢。你讲开个 MV 咧，其实呢三首歌咧都系一路录紧首歌嘅时候，已经 MV 嘅团队已经一齐去谂成件事噶啦、所以大家好知道大家做紧啲乜嘢，所以咁样我想。想就是呈现我一首歌的感觉、希望一致一点、 成功了我觉得 好 因为每次都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picture 我可以、有个 reference 这样咯但这张 EP 距离完成、大概还有几首歌诸如此类他说很难做这个访问 其实、应该说嗰啲歌我已經有喺度噶啦，不過係可能真係睇編曲啊、填詞人，我希望可以下年嘅頭半年可以出到呢一隻碟啦。 O K， 係大碟， 係。 哦 ，good，OK， 因为等咁耐，梗系希望系大碟啦，系咪先？ 有晒 唱啦，又系啊，咁样。喂，咁啊，今日多谢晒啊 ，Echo， 多谢， 系啦，阿金毛， 喂， 金毛家， 我想接住你，唔好讲。 多谢阿金毛家， 多谢多谢。 将你介绍咗嗰啲首嘅新歌啊。 系 ，OK， 喂，咁啊，期待你另外一啲嘅新嘅作品啦。但系呢个 MV， 我觉得其实呢几个 MV 都系。 系啊，期待你下一只 MV。 Thank you。 系啊，同埋佢开始可以进军嗰啲咧，系嗰啲系 Fashion Magazine 咧。 啊，系系， 即系嗰啲 editorial 嗰啲相咧。 成个 MV 每一辑咧，即系 cap 落嚟咧，都好靓，啲色啊、剩啊嗰啲啊。 多谢多谢， 加油。 OK， 好啦。令到好尷尬，唔好再撐我啦！你唔好再講啦，多謝你 ，thank you。 住这刻细节与感觉，直到一百岁，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 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较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6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7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2升5.6，美团点评104.1升3.3，腾讯控股335.4跌2毫，诚实外教育1.43跌7.1，中国生物制药10.64跌5.6，中国平安91.2升1毫，友邦保险79.8升4.5，建设银行6.41升1仙，盈富基金27.15升5仙，中国移动61.3系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57，瑞士法郎7.842，澳元5.307，加元5.899，新西兰元5.034，欧元8.6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7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5美元，卖出1,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道路事故，喺农场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系有道路事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同埋德宝花园。咁就系农场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同埋德宝花园。另外今日赛马日，港铁在稍后4:45起会安排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咁如果乘客想前往沙田马场，就要在沙田站转车啦。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海丰苑；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近住香港网球中心系挤塞，车龙排到南丰道回旋处；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十一街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多车，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最后卫生署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就即刻戒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成，最近单工程起咗货，有咩好路数介绍啊？ 劳工处喺九龙湾开咗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嗰度除咗有唔同工种嘅空缺俾我哋拣之外，仲不时举办招聘会，可以即场见工添。 好啊，呢、這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啱晒我哋。 系啊，想知多啲可以打3428-3303问下，或者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话成日都要咁惨嘅。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两情代价，这乱世下靠。

曾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伴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我不碎，你不碎。 听到来自 ERA 有他们新的这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我们不碎》。好啦，嚟到四点三啦， 系， 我哋有呢个同阿琼姐嘅， 系音乐推啊，系台妹啊， 音乐推介， 台妹今日同大家 二台嘅台妹而家喺直播室，不过嗰个系彭咏仪，系啦，你就唔好闹人哋个名，系啦， 系啦，今日咧介绍一只台湾嘅新专辑啦， 系 安咁样 ，OK， 咁其实旧年年尾 又出碟， 又出碟，系啦，咁样，咁 旧年年尾唔喺年头定 上年年尾， 哦，上年年尾， 上年年尾，咁嗰只碟咧，其实等咗四年先推出嘅，叫做 1990s 啦，即系九十年代嘅一个女仔创作嘅歌。咁呢一隻碟呢就叫做44天。 OK， 咁用咗一年嘅时间啦，你会觉得，但其实唔好一年嘅，係用咗44日就已经完成咗一张专辑。係啦，咁到底点样中间呢， 计先 系啦，一系四年一系44日，点样会争咁多 呢？数计系我由嗱呢张碟入面第一首歌到到制作完晒係用咗44日啦，第点计先。 应该话呢一首歌入面呢有1、2、3、4、5、6首歌，佢全部都系 live version。出現的那個時間就是44日。 OK， 那怎樣可以發生這件事呢？這樣 是一些壓力來的，就是關於一個內地的綜藝節目。 那 那個節目的比賽名字叫做《我是創作人》，是一個即是真人 show 的比賽的形式啦。 很清楚做什麼、啊、 是啦，這樣拜翻。 即是你一成我都說一個音樂節目應該改一個名字叫音樂節目。 那個就真的一班創作型歌手上去比拼的一個過程來的。哇，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入面參加過的一些人。你會發現呢，你去聽過看過節目呢，發現真的是包羅萬有啊。即是白安是其中一位啦。還有薩頂頂。 哇、wow。 你想想他兩個風格已經差很多啦。常石磊、 wow。 周筆暢。即咁周筆暢可能係流行少少嘅，咁常石磊就係難以捉摸㗎啦。 係啊 係 啊係啊！ 咁真係呢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啦，各種唔同風格嘅呢啲音樂人聚埋一齊，有自己嘅創作。 咁佢比賽嚟㗎？ 係啊，係比賽嚟㗎。 比咩啊？ 就是俾自己寫歌，自己唱埋出嚟，咁然之後就會有啲評判，同埋啲即係戲好好嘅 觀眾啦，係啦， 喺現場比分咯。 嚇！ 係啊。 咁但係佢哋。四种咁唔同风格，咁点 可比性啊？嘛，系咪？ 比咩啫？ 唔好同呢啲节目咁 热， 打凑下热闹咪算咯， 系咯系咯。 咁其实所以呢只碟咧入边嘅六首作品咧，头先话 live version 先就系全部都系嗰个比赛当中喺现场演唱过嘅歌嚟噶。 哦， 系啦。咁然之后佢就会觉得其实那个。即既然有歌啦，咁於是乎就不如真係認真做翻個編曲啦。然之後特登攞咗去日本做 mixing 啦，咁等等，然之後就推出咗呢一隻最新嘅 EP 咯，咁樣。 哦 okay、 所以你見上一隻咧要四年先寫得曬，就當你參加個比賽好大壓力，每個星期都有課嘅時候咧，原來只需要44日就可以有六首新歌啦。 但係如果作為係你係樂迷嘅角度，嗱佢用咗四年啦，先前就，但係今次44日，咁你覺得有冇唔同呢？答咗啦，因为真系可能有唔同啊嘛，因为你喺比赛压力底下你要写嘅嘢，同你可能花四年时间咀嚼同沉淀嗰种嘢，其实可以系好唔同嘅风格又好，唔同嘅质地都好噶嘛。 因为其实点讲好呢，我觉得白安呢个人咧，系我眼中系一个好特别嘅歌手，系佢嘅发音， 系 同埋佢嘅唱腔， 系 因为嗰两样嘢即系加埋一齐，导致咧佢无论唱乜嘢歌都好，佢都瞬间会嗰首歌好白安咯。 嗯， 所以你问我有冇唔同咧，我会觉得其实冇噶，那个气质系好通。 系， 即我谂呢个都系佢个包袱嚟 嚟噶，就佢一日可能玩 字正腔圆嘅，你就觉得佢好另类啦。 系啦，玩 heavy metal 嘅时候，佢用呢个唱腔嚟唱，你都会觉得你真 系 好白安啊。 系咁但系今日呢张嘢系 EP 啦， 系 咁你拣咗系边一首歌咧？ 嗱，咁第一首主打歌咧就叫做《唔爱母爱》。嗰唔咧就係我嘅意思啦，我嘅愛冇愛，咁點解咧？就係愛我嘅人唔愛我，我愛嘅人唔愛我咯。 哦，係 啦， 即係無需個無。 冇啊， 冇 有冇個冇 啊？有冇個冇？ 係啦，咁同埋呢只碟咧，佢就sell 嗰個情緒咧係好日常生活嘅，即係咁佢就話喺一個日常生活比賽當中有呢六首作品出到嚟啦，咁佢就會想喺呢只碟表達嘅就係佢日常生活當中嗰啲情緒啲思考。 嗯， 咁你發現你愛嘅人唔愛你，咁佢想表達咩咧？ 走寶啦，咁 唔係啊，係冇乜所謂咧，有你啦咁樣，係咯 ，OK， 即係有種撇脱嘅。 潇洒咯，文青式嘅潇洒。 咁我哋一齐睇下嗰种文青式嘅潇洒系点样啊？同怨妇式嘅潇洒又有啲乜嘢唔同咧？ 唔係，因為我從來都唔好 get 到文青嗰種質地，即係實際嘅究竟文青係一件點樣嘅事嚟嘅？ 即係有種平靜咯，我諗第一件事。 即係 marketing 咯，對我嚟講，文青兩個節奏其實係 marketing 咯。 喂，但係歌詞真係寫得好，咁曲詞都係佢自己啦。其實應該話曲詞編監都係佢自己啦。 係。 咁歌詞真係寫得好好，佢就話你爱谁我也没所谓，反正人生只不过短暂几十年，看开就不浪费。 系， 就是这种文青式的潇洒， feel 唔 feel 到啊？ 呢个喺我心态上面咧，即系呢几句歌词或者呢一种 statement 咧，系一种系终极怨妇式嘅 statement 嚟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唔 care， 其实你系唔会讲出嚟嘅。 唔需要寫首歌嘛，係咪？仲自己做埋曲詞編監，即係你睇你擺咗幾多心機落去。 有一種嗱，我當然唔認識白安本人啦，但係我話如果平時我朋友話，我真係唔 care 咯。 但係我決定寫一首歌去講呢件事咯，咁樣你就會覺得口不對心啊！你 同我哋啱啱喺咪後講嘅一件故事係一模一樣。 大家想唔想知道我哋咪後講咩咧？ 係咪先？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撇脱，其實你係直情我講都費事講，因為我已經 move on 咗啦嘛。咁當然啦，我明白音樂你係需要有一啲歌詞去到。俾一啲即係未必講佢自己嘅，但佢可以俾人哋去到嘗試代入，係咯。其實我真係可以 move on， 我可以唔 care 嘅，咁樣啦。但係講出嚟嘅，即係如果你俾我見你 Facebook 嘅 status 上面係 cook 咗呢段嘢，我會覺得不如你真係 let go 啦。 係嘅，咁有啲嘢開咪講，證明佢真係好介意啦。 好啦，嗱，咁你又揀咗系白安嘅呢一首叫做《唔爱冇爱》，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觉得系一个人系可以好潇洒自由嘅话咧，咁跟住就系听下呢一首咯，呢一首因为佢净靠自己就可以恋爱噶啦，佢爱上嘅系一个 AI。喂，你阿林义文啊，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咁灵感都系嚟自一套系 电影 啦，就系即系同一个 AI 中间嗰种爱情嘅故事啦，咁啊真系变咗做呢一首嘅新歌。林义文有呢首嘅新歌啊，派台歌嘅歌名叫做《初音》，同佢嘅大碟系一样嘅名字。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酸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运算给我听，想听的但无奈最终都受伤。我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虽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心魔已悄然埋下了不少惊险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 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人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表示，由六月至今，一共收到涉及43个公务员的投诉，指话有公务员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暴力活动，或者公开发表诋毁一国两制的言论。有关投诉已经转交所属的部门跟进。罗志光书面回复议员的时候表示，如果公务员被调查是否有严重不当行为或者干犯刑事罪行，或者当局会开展纪律或者司法程序的时候，有关公务员将会停职。如果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除了受到法律制裁之外，政府亦都必定采取纪律行动，包括口头警告、严厉谴责、降级、逼令退休或者是革职等。至於涉及警員的投訴，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回應質詢的時候表示，涉及反修例示威期間對警員的投訴仍然在調查中，未有結論以及是報告。目前警方未有因為投訴結果而對受投訴的警員採取任何行動。在立法會，議員關注警方武力使用事宜，其中民主黨的陶謹申要求李家超交代是否同意警員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以及是警棍以及以警棍襲擊以制服的示威者、趕走義務急救員以及向記者發射海綿彈等的行為。建制派的何君堯就说，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警方在止暴制乱作出很大贡献，使用的武力属于基本以及低的程度，形容警队善良，关注警方是否会更新装备，例如确保催泪弹的供应以及购置新的装甲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说，很多指控未必反映事件的前因后果，重申任何涉及警方的投诉会按机制处理，警队重视纪律以及依法办事。他又说，警方不断考虑行动的需要，有专责人员检视。保安局回复立法会表示，自六月至今个月中，拘捕了4319人，有3508人涉及的案件仍然调查紧，644人的案件正在司法程序，167人无条件获释。至于涉及禁蒙面法的被捕人数有629人。另外，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回应质询的时候表示，由六月至到今个月十二号，警方发射了4800枚的橡胶子弹，以及在13宗的事件中发射了19发实弹。至今有超过2600人在大型公众活动中受伤，要到公立医院求诊，当中有超过470人是警员。理工大学发表声明，要求警方立刻解封校园，俾校方立即展开复修工作。理大早上再次派人进入校园寻找留守者，重申已经尽力在校园内所有楼层和房间寻找，并没有发现留守者。校方已经倾尽全力做可以做的工作。另外，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表示，警方会同理工大学校方沟通，研究下一步行动，重新希望所有人安全离开理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初时天晴，渐转多云。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5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7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2升5.6，美团点评104.2升3.4，腾讯控股335蚊系跌咗6毫，诚实外教育1.44系跌咗7毫，中国平安91.2系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是10.68，跌了5.2；友邦保险79.8，升4.5；建设银行6.42，升2仙；盈富基金27.15，升5仙；中国移动61.3，系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7。英镑兑美元1.285，欧元兑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7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57美元，卖出1,45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龍翔道嘅道路事故啦。咁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因為道路事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一帶嘅交通咧比較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咁就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因為有道路事故，近住彩虹村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咧港鐵嘅服務安排啦。咁除咗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嘅其餘各條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會喺晚上嘅11:30結束。咁而機場快線咧，由晚上嘅11:30起至到尾班車，只會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到時係唔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會由晚上嘅10:30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正常。截止時間是飛機起飛前的90分鐘。咁而今日喺赛马日咧，港铁会由稍后嘅4:45起安排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咁乘客如果要前往沙田马场，需要喺沙田站转车。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嘅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是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毛利，你今日做咩着咁高高踭鞋翻嚟啊 ？Kitty， 今次我哋嘅嘉宾咧好高噶，梗系要着翻对高踭鞋啦。 好高，边个啊？ 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 我系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摩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佢系好高，不过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坐喺度噶。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至于跟住嚟呢位嘅歌手同佢嘅团队咧，就用一张嘅专辑同你讲下佢哋心目中嗰种嘅宗教信仰。佢嘅名字叫做卫兰。 当日得我一个人，一直引领大众嘅灯，仿似神，一切全能，走上山自己一个求神，神与凡人都牵上灵魂，世界已经太过黑暗，问我究竟咩原因，我信一切以因你应允。我被辱骂，我被问话， 我是路过， 我被误会，怎么分清真假，到我气馁，到我放弃， 明是路过， 点算啦！ 求你别要忏悔，但我已经失礼。求你求我放低 ，Oh Lord，Oh Lord， 上帝怎么应许？求你允许 ，Oh Lord， 心里真系累，心已经淌了泪 ，Oh Lord， 手里真那像心中都畏惧。 算有一丝生机，感觉是白费心机，表面做到好支持，大部分都口是心非，见高拜见低踩，背后展露另一个人格。 Man will live in different life， 同你解释都不会明白，这里太多人分得太多层，几多努力都不被重视，每日想暗方法，日夜挣扎，最后都是得个做事，挨生挨死其实都是永无宁日，我只想放弃，生存好似是一种惩罚。 Oh Lord， 收录喺 Janis 卫兰 In His Name 呢张嘅专辑入边，有呢一首嘅 Side Track 嘅作品啦 ，featuring 嘅有阿肥 JB 加埋有冯汉明，讲嘅系摩西嘅故事，作品名称咧叫做《摩西的烦恼》。有人心入面嘅神咧系耶稣基督，有人相信嘅咧系如来佛祖。跟住呢一首歌咧，就将《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入边嘅一句不生不灭放咗落去呢一首歌嘅歌词入边啦。小情歌加埋有黄婉之《花之恋》。 庭院的中央，藤蔓眷顾，微风翻，黄叶虽茫如故。 place.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处理，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and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嚟到阿勁嘅部分，哇，今日勁啦！梗系两首作品都有啲好有型嘅阿妈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嚟嘅。第一首歌拣嚟，佢系王菲，王菲曲词啊，编曲嘅系窦唯啊。呢首歌嘅歌曲名称咧叫做《童》啊，系儿童嘅童，同一时间都系窦靖童嘅童。歌词当中咧，完全感受到王菲系个好有型嘅妈咪嚟嘅。例如当中有一句好印象深刻，你唔可以学坏，但我亦都希望你唔需要太乖。第二首咧就是新歌嚟嘅，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嚟自娃娃艺员圈嘅作品。先拣嚟王菲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童》啊，其实我谂应该是王菲同窦靖童合唱的歌嚟噶，因为中间你听到童声的部分其实就是窦靖童的声音嚟嘅。 拜拜。 跟住到另一位妈咪， 佢系娃娃魏如萱。 透着晒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心急匆匆的来，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在，因为啊你来，因为啊你来。你说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症，微笑还有哭泣，我的体温，我的瞌睡，最初你就像一个愉悦那么样的情怀。有什么令我疼痛？可是你这狂暴的狼让我喊叫，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要，因为啊你在，因为啊你在，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症，微笑。 作品啊，填词是李格弟，即是台湾诗人夏雨，作曲是黄韵玲。这首歌呢英文名叫做 A Song for My Son。 为什么一个少女叛逆不驯，时间呢就把她变成一个母亲。